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本东京奥组委最新发布的关于2020东京奥运会的门票价格。和以往相比，这次的门票价格是涨还是持平？哪些票特别受欢迎？价格会格外昂贵？平价票的标准又是如何呢？另外，在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到新加坡去感受一杯免费咖啡的清香。在新加坡有一种咖啡预付制度，这个预付背后呢，体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和一种温馨的社会氛围。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告别了沸腾的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呢，2020年将举行东京奥运会了，这又是一大体育盛事。最近，东京奥组委公布了2020奥运门票价格。日本媒体报道说呢，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整体门票价格跟以往是持平的，有半数的票价价格呢是不高于483元人民币。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票价最低1.2万日元，约合726元人民币，最高30万日元，约合18160元人民币。各类单项比赛的票价从2500日元，约合151元人民币，至13万日元，约合7869元人民币不等，其中半数票价不高于8000日元。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家庭可享受优惠票价。每张门票2020日元，约合122元人民币。观众还可免费在街道两旁观看马拉松、公路自行车、铁人三项和竞走比赛。东京奥组委表示，柔道、摔跤、乒乓球等日本运动员有望夺得奖牌的项目，票价可能会高于往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门票将于明年春天在官网开始发售。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我们了解了2020日本东京奥运会的目前的门票情况，有半数门票呢都是在486人民币以下。好，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有很多朋友到新加坡去呢，会发现在一些咖啡馆的白板上啊，写着有免费咖啡一杯、两杯等等这样的字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谁可以去领呢？并不是说免费咖啡提供给所有人，它只针对一些特殊群体。那么针对哪些群体？这些咖啡又是谁提供的？这背后又凸显了一个怎样的温情社会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先生为您介绍新加坡的预付咖啡的慈善之举。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盛阳。所谓雪中送炭啊，当你生活过得充裕，不为三餐忧愁，那你有没有想过伸出援手协助那些比你走得慢需要支持的低收入人士呢？在新加坡就有一项预付爱心餐的活动一直不停地在举办着。前些时候呢，有人就发起了预付咖啡，也就是免费咖啡的服务，在几家的邻里咖啡店里面呢，就让一些富有爱心的人士在购买咖啡的时候预先为一些低收入家庭购买了咖啡，也就是他们先付钱，在咖啡店的大白板上贴上了一张字条，表示有一杯免费的咖啡 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到咖啡店看看白板上有没有纸条，有的话，你就可以免费的去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分钱也不用。这是一个多好的爱心表现啊！当然，在新加坡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的去享受这个免费咖啡的。要享有这杯免费的咖啡，你必须要向社区内的福利团体、义工组织，甚至基层组织申请。那么这些组织会经过你的家庭收入调查，根据你的情况而发给你一张特别的优惠卡，你就凭着这张优惠卡就能够去那些爱心咖啡摊享受这些免费的咖啡了。啊，有些人就说了，哎呦，干嘛这么麻烦呀？那不是一视同仁比较好吗？哎，全世界有不少这些有爱心的人士和商家都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有爱心无私的贡献，但是在台北啊，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就是有爱心的商家提供免费的餐食，结果引来了有正当职业能够花得起钱买手机的朋友去享受免费的餐食，甚至还对这个商家评头论足，说他们的食物不够热，说他们的环境不够好，直到这个有爱心的摊主啊，他的热情啊，就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这样，久而久之，这项的爱心行动就不了了之了。有鉴于此啊，在新加坡，要享受这些特别援助的低收入者，都必须向有关当局甚至是福利团体登记才能够领取一张优惠卡。那最近呢，新加坡职工总会属下的饮食集团就在相当多的邻里开设了他们的饮食专卖店，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们也推出了预付爱心餐这样的一个计划，每一份是3.5块的新加坡钱，他们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序预购一份爱心餐，也或者可以到现场购买一个象征爱心餐的乒乓球，那放在这个餐饮柜台上，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人士就能够凭着优惠卡来到了这个餐饮店领取这份富有爱心的爱心餐了。虽然说新加坡是一个先进的社会，科技发达，人们的生活忙碌紧张，但是却不乏有这样的爱心人士默默地为有需要帮助的同胞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所以世界上还是有温情的，希望能够把这个温情传到世界各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勒比国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呢，素有加勒比的度假天堂的美誉，它的阳光、沙滩、大海每年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不过最近美丽的度假天堂迎来一批不速之客，他赶走了客人，导致清洁工呢在这里日夜抢工。受海洋洋流的影响，大量的塑料垃圾忽然被冲到了海岸附近，这些塑料垃圾随着海浪上下翻浮，场面十分的壮观。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克，由当地政府、民众和海军士兵组成的队伍正在清理被冲到岸边的垃圾。虽然有500多人参加到清理工作当中，但是每天仍有大量的垃圾源源不断地涌向岸边。当地政府称，这些垃圾大都来自圣多明克以及蒙特普拉塔省的一些大城市。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旅游胜地，大量垃圾污染海岸，不仅损害了这个岛国的旅游声誉，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污染。 Enorme cantidad de componentes tóxicos, de componentes plásticos, de metales pesados, terminan enfermando a las especies. 近些年来，在多米尼加，塑料垃圾涌上海岸并不是第一次。每当降雨量较大时，这种现象就会出现。除了多米尼加，塑料正成为世界各地海洋面临的主要问题。海洋保护组织帕利估计，在全世界海洋中，至少有50,000亿件塑料垃圾，重量超过25万吨。 塑料的难以回收降解，对于地球的巨大污染，对于海洋生物的严重威胁呢，让它被很多人看作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

但美国法律规定，小费是属于员工的收入，但如果小费包含在了菜单价格里，那么这笔钱就由餐厅老板自由支配，并不能保证会发放给员工。因此，取消小费或许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If you eliminate the tip credit, a few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You're going to have one, businesses have to reduce employees' hours. Unfortunately, some businesses that can't afford it will go out of business. And three,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menu prices, which coul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umer, on the business, and the workers. 有分析认为，小费是美国服务行业员工的重要收入，废除小费底薪制度会令服务行业人员收入降低，因此有服务行业管理者认为，希望纽约州政府加强执行劳工法和立法，防止员工的小费和工资被克扣，而不是转移焦点废除小费底薪制度。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话题是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英文是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缩写 LDC， 又称未发展国家。目前联合国认定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47个。当然，这份名单会每三年调整一次，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呢，让某些国家毕业，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国家。日前，在联合国经设理事会下，负责这一名单的发展政策委员会就向联合国建议呢，让不丹、基里巴斯、圣美多、所罗门群岛四个国家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中毕业。那么，建议这四个国家毕业的理由是什么？在毕业之后，他们会不会就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来自联合国的国际帮助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介绍。 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根据联合国发展委员会2015年制定的标准，联合国主要通过三个标准对最不发达国家类别进行评估：人均国民收入标准、人力资产标准、经济脆弱性标准。各国必须连续两次在委员会的三年期审查中达到三项标准中的两项才能毕业。委员会将其建议提交给经设理事会批准，然后将其决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此次毕业的四个国家都持续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人力资产标准，但在经济脆弱性方面还未达标。不丹的毕业将在该国第12个2018至2023年国家发展计划完成后生效。该计划将成为该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过渡战略。发展政策委员会主席奥坎普表示，在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名单47年以来，只有博茨瓦纳、德佛角、马尔代夫、萨摩亚、赤道几内亚五个国家此前从这一名单毕业。努瓦阿图和安哥拉这两个国家预计将在2020年和2021年毕业。2018年或将成为重要的一年，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毕业的国家可能增加一倍。 We have four countries that we're going to recommend for graduation. 今年我们建议四个国家可以毕业，将由经设理事会和联大批准。很有趣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最不发达国家的类别中只有五个国家毕业了，还有两个有待毕业。因此，此次建议毕业的这四个国家意味着有待毕业的国家的数量显著增加。尼泊尔和东帝汶也达到了毕业的标准。下一次审议中将提出让这两个国家毕业的建议。三个国家首次在三年审查期中达到毕业标准，即老挝、缅甸、孟加拉国。这三个国家还需要连续第二次达到标准，委员会将提议他们毕业。 在此次建议毕业的四个国家中，不丹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中学入学人数在2003年到2018年期间翻了一倍多。在同一时期，所罗门群岛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一番，而该国的中学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在基里巴斯，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两倍。自2003年以来，该国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持续表现良好，但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